更过瘾更舒服吧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京剧《石玉琢·法门寺》，这是2005年1月3号在长安大戏院的录音。在剧中，赵莲由张建国扮演，刘瑾由邓沐伟扮演，贾贵由寇春华扮演，孙玉娇由耿巧云扮演，宋巧娇由王润京扮演，傅鹏由宋小川扮演，宋国士由张小青扮演，国泰由谭小令扮演。 见礼。 皇帝， 请问大姐，这里可是孙妈妈的府上哦？ 正是。君子高兴，为何问起家母？ 抗臣家母，莫非就是孙大姐？ 不敢，小子一叫。 孝顺父婆，就在好家居住，闻得孙妈妈惯养雄鸡，特来买鸡一用。 雄鸡倒也，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，内务难做，求矣。 既然灵堂不在家中，我只好往别家去买。 是啊，你往别家去买吧。 如此，孝顺告辞。 不送。 我告辞了。 送你大街，送你大街，送你大街。

让小伙子把它送给我的。哎呦，送给我的！我把它捡起来，我捡。哟，这么大姑娘，饶是的捡东西，让人家看见多没羞啊！不要，你夹起来，见过。哎呦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要是不捡，让过路的捡了去，那多可惜哟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你这姑娘啊，精劲儿来了，瞧着啊！呜呜是，啊，妈妈，进去。好啊，得，就是他了，那我可走了啊。 呢？ 妈妈此去有几日？ 最多不过两三天。 挑灯等候亲王旨。 姑娘哎，我做红丝一线牵。 妈妈。 姑娘。 坐好。 放心吧。 啊，妈妈。 哎。 三天。 我忘不了，快回去，快回去吧啊。三天，哎呀，姑娘大了可怎么好啊？一听说这婚事啊，瞧她那个急劲儿啊！嘿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那时候啊，我比她还急呢。 净身九岁入宫，一十三岁侍奉老王， 老王言家福保有主正德皇帝登基，明是君臣暗是手足的一般，太后老夫也十分的宠爱，将咱家认为义子，命令干殿下封为九千岁之至。哎，我说棍儿啊， 啥？ 咱们爷们儿这个字号，哎，说的可了吧？ 感情啊，老爷子，您这会儿啊，成的岂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了？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那爷们儿呀？呀！ 怎么一说够瞧的了？ 够瞧半天的了。 太后老夫要往法门寺念香，銮驾齐备了吗？ 齐备多时了，候着您起驾呢。 好，候着。 是， 给咱家请驾。 这， 儿臣有请母后。臣见驾，母后千岁。 平臣 天天岁。 儿啊，为娘要到法门寺念香，銮驾可曾齐备？ 俱已齐备。 摆驾法门寺。 遵旨，棍儿啊。 到。 齐驾法门寺。 是。下回答。 有 齐家法门寺啊！ 哦， thank you. 参千岁，前呼后拥，此状不告也罢。 谢恩多点万寿江啊， 阿弥陀佛。怎么鸡毛子喊叫的？ 哟，奴才我可不知道。 快瞧瞧客呀！ 是，校尉大。 哟， 什么事儿？这么鸡毛子喊叫的？ 有一民女嫌冤。 怎么着？有个民女嫌冤吗？ 真是。 哎，后账后账。启千岁，有个民女嫌冤。 怎么着？有位民女嫌冤。 正是。 嘿。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哎，奴才我有什么差事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念给老佛爷听。 哎，是，问问那个他有状的没状的，是不是？对， 问问他。 哎，先问问他。校尉大，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不状。 女子身旁有状， 怎么着？有状子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 嘿，有状子， 他这是诚心打官司来的。哼，七千岁，您瞧，他有状子， 有状子。 哎， 你